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安阳伟奥迪3周年店庆月，购车即送6666元，顺心顺意大礼包，全场精品7折促，维修保养年货送不停。电话83790100，83790100。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记者8号从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自2016年12月至今，在网络订餐专项治理行动中，百度外卖、美团外卖、饿了么三大订餐平台225家无证餐饮店铺被下线，市民可登录市食药监局官方网站监管信息栏目，对下线店铺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可以拨打12331电话进行举报。北京日报消息，元旦起，新能源汽车行业迎来了新的补贴标准，补贴额度比2016年降低了20%，地方财政补贴不得超过中央单车补贴额的50%，计算下来，涉及到单车产生了最高4万多元的价格差别。据记者获悉，日前北汽新能源表示，2017年春节前全系车型不会涨价，消费者仍然可以以补贴退坡前的终端零售报价不含促销买到北汽新能源的产品。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为广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帮扶弱势群体，弘扬社会正能量，涿州电视台开展了德信涿州善爱万家公益活动。为积极响应该活动，1月8号，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海洋生活家涿州店组织员工开展了德信涿州善爱万家，用我的爱心护佑你前行爱心捐款活动。1月4号，以协同发展产业融合为主题的2017京津冀一体化产业发展论坛在涿州市中关村河谷创新产业园举办，本市开发区相关部门负责人、社会专家学者和隆基泰和发展集团相关负责人以及百余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 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我是张磊。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最后一切幻灭，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教授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发现我笑中还有泪，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教唆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我笑中还有泪，哦，眼泪，眼泪流过无言的夜，心痛的滋味，哦，眼泪，擦干眼泪，忘不了一切曾有的眷恋，眼泪是。眼泪是伤悲，和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我眼泪无论飞。 工装一点通， 在装修中，如果甲醛和苯超标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心，哥哥是心，哥哥是心。 Hello，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蔡琴198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人生就是戏》。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对吧？好像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一样，我们也在其中上演着各自的酸甜苦辣。有的时候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在故事当中的喜怒哀乐。既然说人生就是戏，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那么就好好的把自己这个角色演好来吧。新年开始的时候呢，每个人在心里面都会对未来有一份期许。当然我们也说，所谓的未来不过是此时此刻一个又一个的瞬间所组成的，把现在过好就是幸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向着幸福前进》当中的片头曲，由都志文带来的《我要你快乐》。 不是一万句的再深的爱都会放弃不见，一颗心的积雪只能熬过冬眠，妈妈大姐，所以你别挣扎别害怕，是那块最疼的伤疤，我懂他我懂他，我让时间陪你结痂，不是吗？如果我们非自我惩罚，这样还快乐吗？我要你快乐，不要你沉默，不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像倔强走出我的视线啊，我要你爱过伤过分开过，所以你别挣扎别害怕，是那块最疼的伤疤，我懂他我懂他，我让时间陪你结痂，不是吗？如果我们非自我惩罚，这样还快乐吗？我要你快乐，不要你沉默，不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像倔强走出我的视线啊，我要你爱过伤过分开过，至少想想不算难过，能疯狂的执着一瞬间，你看我突然我们不寂寞，我要你快乐，不要你沉默，不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像倔强走出我的视线啊，我要你快乐，不要你爱错，不要一次一次一次的爱过伤过分开过，不要一次一次一次的爱过伤过分开过。 我要你快乐，来自都志文。其实快乐不是说别人可以主宰的，一定是自己可以主宰的，对不对？就是调整你的心态，或者说调整你看待很多的事物，或者说对待他人的一些方式。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的学问，而且我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多的去探寻这里面的一些奥秘。比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些关于心理方面的书，开始去尝试着了解自己，然后再来了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轻松一些，更加的快乐一些。李心洁翻唱朴树 New Boy 的一首歌曲 Happy Two。 没有人知道我们已出发，天气可能美好也是差，心里简单的

想为你追，除了你还有谁？让那爱痛到绝对。我想为你追，为你累，你不要再反对。我想为你追，为你累，让心跳都作鬼。我想为你追，为你累，就算是太狼狈。我想为你追，除了你还有谁？让那爱痛到绝对。 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杨坤在2002年《无所谓》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I Believe》。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定是有些事情是我们会无条件的信任的，无条件的相信。比方说，我们会相信冬天过后，春天一定会来；我们会相信孩子的眼睛是最为纯洁的；再有，我们也会相信爱永远的存在。邓紫棋为电影《太空旅客》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光年之外》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 感受停在无法的那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晃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 Oh,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抬头去看一看夜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璀璨的星河，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但是无论怎样，当我们在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就会变得更加的渺远一些，而且呢会更加变得开阔一些。在宇宙当中，我们是如此渺小，但又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吴亦凡为电影《小时代三：刺金时代》所演唱的片尾曲《时间煮雨》。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火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风吹乱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成，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惊喜和喜，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掉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 陈坤《月半弯》出自2004年《渗透》专辑当中，此时此刻听起来就突然会有一份柔情蜜意，在心中也带着一份诗情画意。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很多年前的一首经典歌曲，而如今听起来你依然会有一种，就是会有一种潇洒开始萦绕在自己的心间吧。这是叶倩文1991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潇洒走一回》。在歌曲当中快乐启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之间没有远深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